走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八十七点六，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八七点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啊！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实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十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 不含糊，成语故事新解读， 知识开挂有套路， 听着咋样？料足。 相声剧混搭历史文化， 成语典故也得抖包袱， 好不好听啊？ 舒服。 拔苗未长高，实在太心焦，心急吃豆腐是做法，惹人笑。各位看官，我一直在想这么个问题啊，就是宋朝的大学问家苏洵为什么给自己俩儿子取名叫苏轼和苏辙，而不给自己这俩儿子起名叫苏元和苏辙？直到我联想到一个成语叫南辕北辙。可能苏洵是不希望他们兄弟在私塾里被同学们集体笑话吧。反观我们的很多不负责任的父母啊，给自己的一对双胞胎起名那都相当的随意，比如一个叫清华，一叫复旦，他希望是好的，可万一你们家孩子小学就总不及格呢，多尴尬呀。还有双胞胎叫东方一世不败，东方王者天下，我的亲哪！您玩网络游戏玩多了吧？啊，不说这个了，闲言少叙啊，还是看成语故事。中国古代的马车相当于现在的豪华房车，拥有数量多少可以衡量一家的富贵程度。所以呢，车上的零部件的名字都特别的详细，和车有关的事物名称也很多。尤其是春秋时代，那时候呢，马镫还没发明呢，大家再潇洒也只能是坐车，不能够骑马。说着说着就来了，说那边路上不就有一辆豪车吗？ 叫， 慢点儿， 瞧着点儿， 哦，您买药吧， 贵，你看看，我这一急刹车，把道上那老头撞药铺里边去了。 大爷回来吧！ 大爷，你怎么回事？ 对不起，您也是，您那开车您也不慢点儿， 你认识我们是谁吗？认识吗？ 谁啊？ 看我们这豪车，看我们这车牌子啊，见过吗？ 哎呦，对不起， 撞坏了赔得起吗？ 是，我这刚才有点冒失，确实对不起。 哎呀，不好意思，一时疏忽。哎呀，马跑得太快了，不好意思啊。 太快了，这叫什么去？不是抢校帽子？ 这怎么说话呢？这 真是，把我们豪车撞坏了赔得起吗？ 谁呀？跟那吵吵呢？谁呀？ 老爷，您看看， 谁呀、啊？ 你看看， 刚才谁要撞咱们车啊？不、哎、人啊？ 不、哦，就是他， 就是他。 哎呦， 这不是计量 计的人吗？ 这不是大胡魏员外吗？ 哎，是我这对不起，我这，你这车夫怎么了？ 这是纪大人， 我 你怎么了？你怎么还骂人家呢？ 纪啊， 纪的，纪的，哪纪？咱们 什么？那是纪， 那谁的？ 纪晓岚， 这差着好几千年呢。 他就挤我来着，他 这谁挤你啊？去，这那个纪大人，您别生气，您别生气啊！我这个车夫，我这他不懂事儿，您可千万别生气啊！我替他给您赔礼道歉。您可千万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 不在乎，不在乎。他刚才说什么来着？ 这个，他说这个，这。 他说着急干什么去？ 这是着急，这个办事儿的，办事儿去。哎，这个，您可千万别生我们的嫌弃啊！ 哪里， 都是我们不好啊！ 哪里？哎呀，魏员外啊！当年魏国闹水灾，你可捐了不少钱呐！ 哎， 大慈善家， 这 我们要感谢你， 不 感谢你， 不足挂齿，不足挂齿。您可千万别生气啊！这个， 但是呢，你当初让灾民们一人举着一吊钱啊，还请画师给临摹下来，这可就有点不妥了。 不是 啊， 他这个 是不是？ 他这纪大人是这样。他这您得原谅我，我们家呀，八辈贫农啊，我好不容易干点好事，我可不得让祖先都知道。我再说让他们临摹下来，我不为别的，我把临摹下来的这些画啊，我一个一个都给烧了。 我作证，我们老爷的画啊都没留着，都烧了。我听得少吗？一张一张我都给烧了，后来还烧了半个祠堂呢。 那是缺了德了。 那个失火了，那失火那事儿啊，他不赖我。但这画的太多了，因为呀，他赈济的灾民太多了。你想，一人举着一吊钱，那得画多少张呢？一场大火。 没想到啊，这个魏员外还是八辈的贫农啊！怪不得你这么贫呢、啊哎！ 这叫怎么说话呢？ 哎呀，你还是很懂得孝道嘛！这么火急火燎的，哎，又去烧祠堂吧？ 别烧祠堂了！我今儿是有别的事儿，我要去这个统国呀去办事儿啊！ 哎，不是，等会儿 啊？怎么？ 列国诸侯我都听过，有的地方还出使过，没有个统国呀。 他不是统国 啊， 是楚国。 哦，有钱的地方。 什么叫有钱的地方？不是那个楚 啊， 楚啊就是统啊。 你太顽皮了，你还真实受啊！ 可不，统国楚国这不都一样？ 又统又楚吗？ 大人，我们大老爷说话他就这么的超劲儿。 哎，我就爱超劲儿，我这人就爱超劲 儿。好了，不要这么说了啊！楚国在咱们魏国的南边，这个方向也不对呀、啊。你别蒙我呀！ 他这个方向不对。方向不对没关系。 是啊， 我马好啊。 对呀，我尤其这马夫也好啊。我赶着这马呀，呱嘚呱呱嘚呱呱嘚呱嘚呱嘚呱呱呱嘚呱嘚呱呱，可快了。 拿筐把它扣起来啊，倒霉就倒霉你这马夫身上了。 我不让说话了。 马虽然不错，可这也不是去楚国的路啊。 那没关系啊，我这个什么，我这个。哎，我路费多，我钱多，我人傻钱多。 路费即使多，但这也不是去楚国的方向啊。 他那个，那也没关系，我这车夫啊，他会赶车。 对，我会赶车呀，呱嘚呱呱呱呱嘚呱呱呱呱嘚呱呱，我这赶得可快了，我赶着这个蛤蟆，不是这俩马， 蛤马车嘛， 那马车对呀。 魏员外。这个拟声词你还是要教一教马夫的啊。哎呀，这是掉到蛤蟆坑里了。 没问题，能到。 你们说的都不对，就是再好的马车 再好的马夫就是坐着火箭，不是坐火箭还是能到的。再好的马车，再好的马夫，这个方向不对，你们也到不了楚国呀。 哎呀，要不说呀，您呐，哎，您纪大人家一点知识都没有。大人，咱还是赶紧赶着马车一路往北走，咱准能到的楚国，因为咱们明白一个科学道理，这个地球啊是圆的。 走喽。 各位，您说这叫什么事儿啊？明明方向不对，这位还执迷不悟呢，非要往那儿去，估计这点钱他都得折腾到差旅费上。魏大虎可真是虎到家了。反正不管怎么说吧，他想留名千古的目的倒是达到了，只不过不是善名，而是蠢名。 传统文化不含糊，成语故事新解读， 知识开挂有套路， 听着咋样？料足 相声剧混搭历史文化，成语典故也得抖包袱， 好不好听啊？ 舒服。 不法时尚潮到爆，跟风小子凑热闹，盲目学习瞎模仿是弄巧成拙变笑料。各位看官，说起邯郸很多人都不太熟悉了，这是河北的一座城市啊。如今虽然不算一级城市，可是在中国历史上那是相当有名。那是战国时期赵国的国都啊，燕赵大地多慷慨悲歌之士。想当年春秋战国时期，很多能歌善舞的流行天王天后啊，都是一嘴的河北邯郸腔。你要是不会说，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你就好比现在港台腔一样。所以啊，不要嫌人家王宝强讲话土气，人家老家邢台离邯郸就52公里。说起时尚的邯郸话，比香港人那是强多了。当然了，在战国不仅要学邯郸话，还要学习邯郸人走路。那么赵国时，赵国人走路的步伐呀，姿势特别的优美大方，威武好看，连临近的燕国年轻人哎都羡慕得不得了。这不嘛，大陆之上走来的就是几位学走路的燕国小青年。 兄弟， 大哥， 兄弟， 哎，老说呀，那赵国人呢走道儿特好看。 嗯， 你说这，那咱们真的学学去吗？ 我跟你说啊，咱们必须得好好学习走路，知道吧？为什么？因为你看啊，你现在已经分不清楚到底是用上肢走路还是下肢走路了。 我倒立着走多累，我关键是、 那你要万一学 分不清该迈哪条腿？ 男左女右吗？ 哦，那应该 先迈左腿啊， 左腿啊， 先迈左腿， 就迈左腿了，对，就迈左腿了， 对，走 走 走走，哎哎哎哎哎哎， 走， 你也不能，哎，行 了，怎么横过来了呢？ 废话，你也不能光迈左腿啊， 那怎么着呀？ 这个你别废话了，咱所以我说嘛，咱们得去赵国跟邯郸人学学怎么走路 啊。 你看。来人！ 将军，借一步讲话。您借问一句，这位大将军，您是哪里的人使啊？ 哈哈，你是哪儿的马粪呢？ 说那么不文明啊！ 你说的是什么呀？ 哪里的人？问你哪儿人呢？ 哪里的人士？ 哪里的人士？ 哎，别跟我小舌，再小就唱起来喽！ 哪儿的人士？ 哎，我是赵国的人士啊！ 啊，您就是赵国的人士？ 哎，邯郸人。 您就是邯郸人啊？ 嗯， 那我问问，是不是有好多人到您那儿学走路啊？ 啊，那当然啦。我们邯郸人走路是最美丽、最漂亮、最有艺术感的。乌泱乌泱的留学生到我们这里来学走路。 不，那我不太明白了。这个将军什么的，我看他们都是坐着战车出来呀、啊，是吧，大哥？ 那可不嘛， 坐着他怎么骑马呀？ 对呀、啊，问问他。 你们不懂，我们赵国挨着游牧民族，很多人都会骑马。哎，骑马多威风，多帅气啊，是不是？坐在车上，嘎吱吱，嘎吱吱， 您 咣啷啷，咣啷啷。 您等会儿，您把马 给坐成什么？怎么还嘎吱吱？ 不是坐车， 我说的是坐战车。 坐战车，我问您骑马。 你们俩有没有统一的思想啊？ 有统一思想啊， 统一了再问。 他听错我了。 嗯， 我没有反驳。他说坐战车嘎吱吱，骑马是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这样的。 得了得了。 那个、 你们俩聊半天我也累了，我下马休息一会儿。 跟他学，跟他学，跟他学，跟他学，跟他学，跟他学，哥哥， 明白吗？ 哎，哥，你是怎么回事？你这鞋有毛病吧？一根高一根低。 哎， 哥，你这一根高一根低是不是？ 我没一根高一根低啊。 那你怎么走路这样的呢？你怎么一条腿长一条腿短呢？ 你这就说错了。我要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话，那卖裤子的就告诉我了。 那卖裤子告诉你还买裤子吗？谁像我这好？不是你，咱跟他走，咱跟他，您怎么回事啊，将军？赵国人都这么走道啊？ 哎，我是英勇负过伤的，国家嘉奖过的长官 啊，是不是？ 所以呢， 负伤在哪儿啊？ 腿呀、啊！ 哎， 跟 你这白学半天了。 别，我们这是赵国的贵族的走法，是 不 是？ 不行， 有勋章的才这么走的。 不行， 来跟我学，别跑， 快走， 别跑。我说 啊， 咱还是去赵国本地， 咱 不能半路随便瞎学，这就完了。这 看谁走的？ 哎，我知道去哪儿了。 怎么？ 谁最优雅呀？ 那得人表演艺术家呀。 对呀、啊 嗯， 咱让戏园的呀， 看那个唱歌跳舞、唱戏跳舞的那个， 哎，跟人家学呀，呢挪呢呢， 跟人学什么？ 呢挪挪呢？ 哎呦呵呵， 没听他们唱呢挪？ 婀娜， 哎，呢挪嘛。 哦，知道。 哎， 那咱就跟， 啊， 你别说， 怎么了？ 人家走的是好看。 那可不嘛， 是不是？ 你看， 哎，当，你看，这怎么跟跳起来了似的？哎， 你听他那坠子板打多好！ 哎，不行， 怎么了？当啊！ 不行，哥， 要把那钱 他 回来。 这几步怎么走的呀？ 啊，他这几步，但你看他这几步，你看他右腿啊，你看右腿迈到左腿的左边去了。你看 右腿迈左腿走， 那个左腿呢、又迈到右腿的右边去了。 他妈就变着变着麻花的那么走的。 哎，你看他转身了， 转身。 你兄弟，你别慢点，你再把自个儿绊着。哎，别， 我来不了， 不该， 不行，哥上来给我解开。 来不了， 我俩腿都别一块了，这怎么回事啊？这个 这太累。 都说赵国人走路好看，是好看，这没法学呀。这也太累了， 咱们学的还是不对。咱们应该学啊，赵国邯郸普通人走路的样子。 普通人， 哎，你跟他们学也不接地气呀、对不对？ 哦， 哎， 有道理。 哎， 你跟这学，他们人家都是那个，他们都是童子鸡，他们都是童子 功， 他们都是童子功，咱来不了这个。 他们这叫秋公， 对，咱们跟人学不了。 秋公， 咱学的是普通的， 哎， 普通的， 咱不能跟邯郸小翠花学。 对， 哎， 咱们跟邯郸普通人学。 对，邯郸普通人，哎，你看那位大爷，你看大爷， 不是， 跟那大爷学。这大爷，哎，你看这大爷走道特点，他真不是一条腿长一条腿短， 他怎么？ 他是左腿点点儿，右腿画圈儿。你看，点儿画圈儿。 大哥，这好像那人跟他说话呢。 过去问问去，过去。大爷， 这。怎么了，大爷？ 我说这。 大爷，咱喝豆腐脑，我嘴烫了。 我也是走道， 你在走道。 你们为什么要学我？ 我为什么学你啊？ 啊， 您是赵国人，您代表着赵国，这走道好看。我们呀、是打着燕国来学这怎么走路好看的。我们就想跟您学一学，跟您学一学，然后 那个我们回去这么走多好看呢，一脚点脚， 我让让让让让让让让， 大爷大爷少养狗，大爷你怎么了说话？ 你们在这儿来学是其实照顾人走道也不能跟我学呀、啊。 你不就照顾人吗？不就这么走道吗？点 照顾人走道也不是点点画圈的呀。 那您怎么回事啊？ 我这前天啊中风了。 各位看官，哎，这就是所谓的画虎不成叫反类齐喘。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我们可以理解，但是一味的追求外表一致，看不到人家姿势优美的背后是文化支撑、气质支撑，那就只能像老大老二那样盲目跟风，叫连连受挫。2018年广播剧场重装改版，周一到周日精彩广播剧播不停。2018年开年，广播剧场隆重推出系列广播喜剧新编三言二拍的新篇章，新编警示通言，包袱更多，笑料更足。相声演员叶鹏、李银飞，广播剧演员小曾、于浩继续为您演绎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2018广播剧场更有系列剧成语故事新编、悬疑经典大唐狄公案、京味广播剧运河故事等一系列的精彩剧集，期待您的收听。2018广播剧场周一到周日每晚10点半，咱们不见不散。 心，因为眼睛。